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。 杨三的歌是1986年出品电影《父子关系》的主题曲，电影故事和歌曲有着相应背景，就像是天造地设般的般配。歌中的张三也并非他自己，而是代言了所有像张三、李四这样的小人物。张三和李四就是身边的你和我。蔡琴的演绎如此轻快、美丽和优雅，给人感觉温情脉脉，韵味悠长。一起听到张三的歌。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。

想你。 这样爱的，在离别后开始的，谁消失离开时停在原地，默默的哭泣是你，我多想一辈子，不是只要片刻的相依，我会在下一世等你。 是静静地抱着我，却轻轻对我说，我只是普通的朋友，爱的感觉不同，付出的爱没有结果，想不通，我知道自己没有错，爱你的心忘了上锁，傻傻让爱变成一种折磨，你对我一点不在乎，我还是爱得不认输，对你的爱我选择了让步，被放逐在寒冷的边境，去学习暧昧不行，不是甜蜜，不再理所谓的不公平，静静的离去，静静的闭上眼睛， 之智谋，